份至恩至慈的真主之名，天地万物都赞颂真主超绝万物，他是万能的，却是至睿的。天地的国权归他所有，他能使人生，能使人死，他对于万事是全能的。他是前无始后无终的，是极其显著又极其隐微的，他是全知万物的。他是在六日内创造天地，然后升上宝座的。他知道潜入地中的和在地中深处的，与天空中降下的和升上天空的，无论你们在哪里，他是与你们同在的。他是监察你们的行为的。天地的国权归他所有，万事只归于真主。他是黑夜侵入白昼，是白昼侵入黑夜，他是全知心事的。你们应当信仰真主和使者，你们应当分舍他所为你们代管的财产。你们中信道而且施舍者将受重大的报酬。你们怎么不信仰真主呢？使者号召你们去信仰你们的主，而你们的主却已和你们缔约，如果你们要信他，就赶快信吧。他将是他的仆人许多明证，以便他使你们从重重黑暗走入光明。真主对于你们却是仁爱的，却是至慈的。你们怎么不为真主而施舍呢？天地的遗产只是真主的。你们中在胜利之前施舍并且参战者，在于胜利之后施舍并且参战者是不相等的。前者比后者品级更高，真主以最优的报酬应许每派人，真主是撤之你们的行为的。谁以善债借给真主，真主将加倍的偿还他，他还受优厚的报酬。在那日，你将看见男女信士们，他们的光辉在他们的前面和右面奔驰。有人将对他们说，你们今日的佳音是夏林祝贺的乐园，你们将永居其中，那却是伟大的成功。在那日，违信的男女将对信道的男女说，请你们等候我们，让我们借一点你们的光辉。有人将对他们说，你们转回去寻求光辉吧。于是彼此之间筑起了一道隔壁来。隔壁上有一道门，门内有恩惠，门外有刑罚。他们将喊叫信道的人们说，难道我们不是与你们同道吗？他们说，不然你们自欺观望，怀疑正道，种种妄想欺骗你们，直到真主的命令来临。华贼曾与真主的幽容欺骗你们，故今日你们与不信道者的罚金都不被接受，你们的归宿是火狱，那对于你们是更相宜的，那归宿真恶劣。难道信士们以为时间还未到，故他们的心不为真主的教诲和他所降世的真理而柔和吗？他们不可以像以前曾奉天经的人们那样，经过长时期后他们的心就变硬了。他们中有许多人是犯罪的。你们应当知道真主是使已死的大地复活的，我却为你们解释了许多迹象，以便你们明理。施财的侍女和以善债借给真主的侍女，他必定加倍的偿还他们，他们将受优厚的报酬。信仰真主和使者的人们在主那里是虔诚者，是见证者，他们将有他们的报酬和光明。不信正道而且否认我的迹象的人们是火狱的居民。你们应当知道今世的生活只是游戏、娱乐、点缀、淫垮，以财产和子孙的负责相竞争。譬如时雨使禾苗增长，农夫见了非常高兴，嘶后禾苗枯槁，你看它变成黄色的巨而零落，在后世有严厉的刑罚。也有从真主发出的摄诱和喜悦，今世生活只是欺骗人的享受。你们应当争取从你们的主发出的摄诱和与天地一样广阔的乐园，为信仰真主和众使者的人们而准备的乐园，那是真主的恩典，他将它赏赐给他所抑郁者。真主是有宏恩的，大地上所有的灾难和你们自己所遭的患难 在我创造的那些祸患之前，无不记录在天经中。这是对真主却是容易的，以免你们为自己所丧失的而悲伤，为他所赏赐你们的而狂喜。真主是不喜爱一切傲慢者、凌夸者的，他们自己吝啬，还教别人吝啬。回避义务的人，真主却是无求于他们的，却是可颂的。我却派遣我的众使者去传达我的许多名证，并降示天经和公平，以便众人谨守公道。我曾创造钢铁，其中有严厉的刑罚，对于众人有许多批议，以便真主知道在秘密中相助他和他的众使者的人。真主却是至刚的，却是万能的。我却派遣努哈和伊布拉辛为预言和天经，赏赐他俩的后裔。他们中有遵循正道的，他们中有许多人是悖逆的。在他们之后，我曾继续派遣我的众使者，我又继续派遣麦利言之子儿撒。我赏赐他引智力，我使他的信士们心怀忍爱和慈悲。他们自创出家制，我未曾以出家制为他们的定制。他们创此制以求真主的喜悦，但他们未曾切实的遵守它，故我把报酬赏赐他们中的信道者。他们中有许多人是悖逆的。信仰而撒的人啊，你们应当敬畏真主，应当信仰他的使者，他就把他的恩惠加赐给你们，他就为你们创造一道光明，你们将借那道光明而行走，他就摄佑你们。真主是至赦的，是至慈的，以便承受天经的人们知道，他们简直不能操纵真主的恩典，并且知道凡恩惠都是真主的掌握之中的，他要赏赐谁就赏赐谁，真主是有宏恩的。伟大的安拉至实的。